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又翻嚟，请双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探沉船，第二次定第三次讲噶啦。 点解你成日都要沉船嘅？ 唔知喎、啊，近年啲老友屌你，人到中年好捻多人沉船啦、啊，屌你老味！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嗱，近排有一单嘢，屌你，我讲出嚟肯定俾人屌老母嘅。话说咧，喺小榄医院咧。咁咧就有個男護士喺大半年前幾個月前啦，就攞條皮帶攞膠袋笠撚住個頭，之後喺停車場就喺個車入邊就自殺，咁啊死閪咗。 即 係 佢揾個膠袋 笠住個頭，攞條 皮帶索住佢。 屌你，其實死閪咩？屌你老味閪！你去呢個立法會出邊，屌你老味大撚聲指咗梁振英，我屌你老母，屌你老豆。 其實佢要好大意志先得喎。 死撚好大意志咩？ 嗱，你諗下揾條帶索住自己， 索一陣就暈啦。 唔係喎，但係其實你可以搲爛你個膠袋。 咩啊？你沉死嘅時候搲唔到，你又唔想搲噶啦，所以阿邊個話自殺？佢今日唔係自殺，attention seeking， 真係自殺嘅人，你一發現到一定係條屍嚟啦。咁佢又自殺，咁自殺咗之後咧， 唔知我老友有冇聽呢個節目咧？ 屌你，佢聽啊，肯定唔會有今時今日，佢聽開撚咗竅啦，屌你！咁咧，佢麻甩佬咧自殺個男護士，自殺都唔係最經典，最經典係咩咧？原來咧disclose 咗出嚟之後咧，就係原來個男人有頭家。另外咧，佢咧就發生婚外情，嗰、那個姑娘有頭家，咁咧佢本來約某姑娘一齊去死嘅，點知佢又唔忍心啊自己死先，死先之後咧、那個撚樣、那個姑娘發現到佢，哇屌你老尾，你唔同佢一齊死，咁啊黐撚咗線啊入撚咗嚟我哋黐線佬醫院，咁咧我都唔明點解沉船可以沉撚到一齊死，我話俾你聽。而家咧，阿寶寶龍就一定唔會同我一齊死啊！最好咩咧？你死先，屌你老味閪！我唔明點解愛情可以偉大到咁？我十三歲就信愛情啫，四十三歲我真係唔撚信愛情。你講一大輪廢話，都係諗住呃人個閪屌。嗱，如果嗰條女同你講：，喂阿狗啊，我哋談愛情冇所謂嘅，不過咁，我同人屌唔到閪啊！我一上床我就 敏感， 唔撚掂噶啦，我對碌撚敏感嘅， 精液敏感， 咁口爆得唔得？我一見到碌撚我就抽筋噶啦，咁你係咪幫佢玩嘢先？屌你！我話俾大家聽，克拉夫斯特艾賓又上身啦，愛情係暗指性嘅存在。逢在一段關係裏面沒有性愛，那段不是叫愛情，那段叫友情。 其實愛情是不是一種 kind of 一種荷爾蒙失調的症狀？ 它不是 kind of 一種就是人類去衍生另外一個即 係我點樣震撚曬？ 我成日都手震噶，飲完咖啡咪咁咯，飲啲劣質咖啡，屌你諗乜飲貴嘢冇事噶 ？OK， 繼續。 Kind of 一個我哋衍生下一代嘅手段嚟噶。 點解咧？我嗱，因為衍生下一代嘅呢個手段咧，係其實係一個結果嚟嘅。 啊， 佢結果就係衍生咗下一代。 係， 但係咧，譬如話咧，佢有佢嘅。佢有佢嘅沉迷性喺裏邊。 有咩沉迷性啊？愛情。沉迷。來來去去，大家鬥講大話啦。 唔係，其實咧，你所謂即係愛情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譬如話好似你老友咁啊，即係成日揾你，跟住然後請你食曲奇餅。咁 我哋已經冇食曲奇餅好耐啦，你聽唔好再講人哋衰嘢嚇。我已經冇曲奇餅食成年嘅，屌你老味！就係因為你個撚樣剛二四六，我哋冇曲奇餅食啦。以前你都受惠下嘅，而家連曲奇餅都冇得食。 喂，點解唔整啊？ 唔係你成日講咁撚多衰嘢㗎，唔使整俾你，整生啦你食啊老母！ 唔係，即係咧嗱，唔好講你對人，講你對人係冇意思嘅，因為咧通常咧你係一個你同我另外一個 friend 一樣㗎，你如果你話俾佢聽，喂啲嘢幾好食喎，聽麻麻啫。喂啲嘢好撚難食，唔係啊都 OK。 你話啲嘢好撚難食，我都話俾你聽。哇屌你老，你真係英雄所見略同啊！即係咧， 我男人都好中意講嘢咧嘅時候，都會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唔中意俾人哋講到啊，唔中意俾人講中。係啦，即係好似人哋講中嘅時候咧，接近嘅時候咧，你就會話俾唔係喎，其實我嘅觀點真正係咁樣。所以咧，我今日嘅目標係點咧？唔好講你嚇，因為一講你咧，你就肯定係唔認嘅。咁啊，不如講你嘅拍檔啦，即係譬如話，咁佢都會對你朝思暮想啊，成日想約你啊，成日想坐爆你啊，即係佢對你有一種 attachment 依附性。 冇乜覺喎，真係 唔多覺啊。咁就其實可能咁講啦，即係你同佢中間就其實冇幾多愛情喺度啦。 我唔知啊，屌！你問我 off mic 同你講。 係，好啦，唔好講你啦，唔講你，講人哋嚇，講人哋。 即係嗱， 唔係，即係我想，有時咧就係點講咧？首先咧，我哋define咗咧， 愛情係咩嚟先？係啦，愛情博嘢都係結果嚟，我覺得。即係你有愛情，你咪博嘢咯。咁但係咧，咁你喺個愛情個過程裏邊啊，其實你肯定係產生大量嘅心理失調嘅，譬如話你會無定向咁扯旗啦。你會。你屌，唔好講，唔講你咯，都話屌係咪講你先？咁然後咧就你可能係對個你會有種慾望，好想見到佢啦。你會覺得即係我諗有好多心理上邊嘅反應咧，反映咗你發現我而家係拍緊拖啦。並且咧，其實一個人如果佢正在沉船嘅話咧，佢應該係可以明白到佢而家係一個沉船嘅狀態嘅。 我話俾你聽，通常一啲人點解沉船咧，就係因為第一段愛情好啊。嗱，唔係我講噶，呢段係我引述一個人講，我好尊敬呢個人陳立教授。陳立教授喺你説怎麼辦曾經講過一個 topic 叫婚愛情，講咗兩集。佢點解有啲人咁中意婚外情？就係因為佢第一段感情嚟得開心，所以佢要不斷去揾，因為開心咪再揾咯，開心咪再揾。如果你嗰段愛情係慘痛嘅，屌你老妹，你識即係有啲人會不斷去沉淪，我想入集中營噶嘛，即係話哇呢個玩得好過癮，我玩咗第二個先，冇呢咁嘅人噶嘛，主題公園啊有啫，哇呢個主題公園玩得好過癮，我去第二個，冇人覺得哇呢個集中營虐待得好過癮，再去第二個集中營虐待過，冇呢啲嘢噶嚇。咁一定係你一段感情過癮，你先揾第二段。我話俾你聽，我其實唔係好享受，因為我人生裏面的愛情經歷其實嚟得幾多都幾慘痛噶，即係受的教訓幾大噶。即係你話有幾多教訓受到？第一，心靈上面的教訓啦。咩叫心靈上面的教訓？筍哥講嗰句説話，引述自川上龍講嘅。喺現今都市裏面，你損失尊嚴的渠道好多，能夠得到尊嚴的渠道好少。我話俾你聽，喺拍拖。呢、這個經驗裏面，我損失尊嚴就真係好多好多。 點解會咁呢？因為咧講真，如果你係真係愛一個人咧，其實咧你係 disarm 都係好緊要。 我愛人人愛我咧，屌你！ 咁你呢個就唔係講愛情，呢個係單戀。 唔係啊，屌你！真係一齊嘅時候之後，你先遇人不淑啊！ 唔係咁啊，唔好講啦，即係都離題啊！呢個都咁，但係咧，譬如話我有啲我見過有啲朋友啦，佢。拍拖的時候咧，你發現咧，咦？點解佢好似喂明明都讀緊兩個博士學位㗎，點解突然間變咗小學生咁樣嘅咧？即係佢會 disarm 都好緊要，佢會非武裝化都好緊要嘅人，即係會變咗一個細路仔啦、戇鳩仔啦、白痴仔啦。咁所以當你喺呢個狀態裏邊，你係特別容易受到傷害嘅喎。 係咩？ 你覺得好少嘅事，你會放大佢咯？ 唔係啊，我損失好多人性嘅尊嚴，真 係錢啦、啊，主要係 錢啊！算啦，揾過啦。有啲嘢真係人哋講一兩句説話都幾 hurt 㗎， 其實你可以咁講噶嘛，即係如果你唔係喺熱戀裏邊咧，其實好多對白咧，人哋講完你冇反應啊。係 啊。 譬如話可能話咦點解你碌嘢咁短嘅？你又知。咁但係如果你咧，可能喺愛情 點解嘅時候，點解碌嘢咁短？ 咁你就會受你咧就你就會受到傷害。 係咩？ 點撚解嘅？ 屌龍！屌你老 味！但我真正想討論嗰件事咧，唔喺呢個部分，而咧我係即係譬如話嗰個好生理性嘅，即係大家搏嘢、屌閪、吹水、打車輪嗰啲，我都唔想講。我係想講咧，嗰個部分咧就係僅僅係你知道自己沉船啦。沉船係描述緊有一個狀態係你出唔翻嚟。那個狀態才叫沉船嘛，但係嗰個狀態咧，係咪我哋可以好客觀咁去討論咧？即係譬如話咁你唔好沉咯，又唔撚得。 唔係，我哋點可以客觀討論啲咧？就係將愛情多啲切面切開佢，你又會覺得嗰樣嘢值唔值得去做？ 即係唔係值唔值？冇當你去討論緊沉船嘅時候咧，對於嗰個人嚟講，即係發生嗰人嚟講咧，佢冇所謂值唔值噶，佢只有值嘅啫。因為譬如我舉個例，好多我朋友都同呢個妓女拍過拖。你問值唔值啊？值唔值啊？大部如果佢本身仲有個老婆，我諗係即係用客觀用數字嚟計，肯定唔值啦，係咪？交配人網呢啲邊有得值㗎？係咪？咁你冇理由要求一個正常女子去了解你同另外一個妓女拍拖啊？冇得值嘅。咁但係你會做喎。所以咧喺個喺真正愛情發生嘅時候咧，你其實已經係冇計算喺裏邊。但係咧，我就係覺得有咩嘢令到你？譬如話，我舉例，你可能去咗一間好好食嘅餐廳， 你食完就算噶啦。啊，你有冇试过沉船喺一间餐厅度啊？ 点解男人会沉船喺女人度？就因为三个字呃閪屌，即系谂住将嗰样嘢私有化、免费，屌你老尾咪用爱情去换咯，唔系去换去呃啊！男人最中意做呢样嘢噶啦，点解啲？ 但你觉得呢样嘢系有意识去做定冇？ 梗系有。嗱， 即係你覺得係突撚真，你覺得係突撚， 有啲人冇意識嘅，諗住用愛情去到箍住一個人，呢啲係最撚愚笨嘅方法。點解啲人同性工作者拍拖就是、因為哇好瞓喎大佬，但係每次四嚿，你有幾多四嚿先？嗱，佢咪私有化咯，諗住，唉，屌你老味拍拖，我拍拖之後咧就沉咗落去，咁佢又會即係私有化咗，唔使錢。嗱，佢哋冇意識去做呢樣嘢嘅，但係潛意識做咗。 但你後面都係講話，其實佢最尾都係為慳錢啫。 嗱，我哋開頭唔會係咁噶，開頭唔會咁諗噶，開頭佢可能使得仲多添。但係個出發點係呢樣嘢，諗住將件事私有化咗。咁你個慾望所在就係你意志所在啦，你意志所在就係你行動所在。 但 係 咪就係、是你想佢私有化呢個過程呢？其實你又不得㗎，因為佢始終都是一個妓女。 你想買斷咯，一係你又俾錢買斷，買唔斷你咪用感情咯。 其實即係講到尾就係你娶佢翻屋企做你老婆，你照顧佢三餐，然後佢搞掂佢起居飲食，咁樣先至真正嘅所謂個 perfectization 先完成嘛。 啱啊，但係好多人都係爛尾收場，冇咁多錢咪搞唔掂。咁啊第二樣嘢就係你愛情，通常我而家睇都係大家互講一啲嘅廢話。屌你老尾，我唔知係咪睇得多哲學書切面嘅時候切得好深入去個心臟嗰度。一系就上床，一系就唔上床。我而家唔上床，大家做朋友，做朋友有啲靚啲嘅題目攞出嚟傾。你唔好問我近來睇緊咩電視節目，因為你問我近排睇緊啲咩書。另外一樣嘢，我唔知點解而家拍拖可能真係去到一個人生年紀大，你叫我話，喂係喎，不如出去旺角行下，或者有啲咩購物，屌你老母有購物上網做曬。 唔係，咁其實喺你人生裏邊根本就唔出現愛情啦，你其實好簡單啫。 點解唔需要愛情？ 因為你去到最尾都係搏嘢啫嘛，咁點解你又覺得俾錢又好啲？ 啊 嗱。大家可以聽翻之前嗰幾集啦，即係嗱，俾錢係好啲，服務質素優良啲，又有呢、這個又咩都玩得，係咪先？ 點解？ 即係你根本你其實愛情對你嚟講係冇嘢㗎。 係啊，冇意味啊，而家差唔多冇乜意味。係 冇需要㗎，你齋屌啫嘛。 點解咧？原因就係個人大咗，睇命題清晰咗。我以前嗱，我好中意愛情，就是、因為都係人湊，中意湊人。但係近呢幾年，點 會中意湊人嘅戇鳩嘅咧？ 中意人湊，亦都中意湊人。但係你氹到人哋開心，有一種自己一種喜悦感到。但係呢幾年發覺一樣嘢，我越睇得多哲學書，同埋個人開始年紀大嘅時候，有一樣嘢我錫自己好多。點解我錫自己好多？我發覺自己嘅時間越嚟越少。第一身體狀況越嚟越差啦，我視網膜開始脫落啦。即係喺未失明嘅時候， 我咪處女膜都脫落咗啦。 屌你屎窟窿都爆脱落咗啦！即 係光膜啊， 視網膜開始脫落啦。咁啊，個生命開始唔係好多時間嘅時候，錫自己會多啲。錫自己會多啲就盡量少啲去拍拖。點解咧？因為你講一大堆廢話，都係想人哋氹你。你換翻嚟嘅可能都未，即係事與願違啊。人哋未必一樣想氹你啊，即係人哋都可能係放條魚脷出嚟想你氹佢嘅啫。咁到我唔需要有乜人氹嘅時候，亦都有一樣嘢我想講啊。近排有一個朋友屋企人發生咗啲事，咁阿鄧公子屋企人發生咗啲事，我好深切咁慰問佢屋企人，希望即係佢屋企人即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大步攬過啦。咁 係咩事咧？可唔可以講下咧？ 撞親個頭啊！佢哥哥咁啊，腦出血。咁啊喺屋企整嘢嘅時候，喺堂梯跌落嚟就好簡單，四廿零歲，咁就腦出血令到個人即係而家陷入咗一個好critical 嘅狀態裏邊。咁我好深切慰問佢屋企人，希望我係要俾多支持佢。但係因為佢有錢，我哋亦都喺佢身邊做唔到啲咩啊。最好嘅醫生佢屋企人都有幾個做醫生，咁我哋亦都做唔到啲乜嘢。但係祝福佢啦，第一。第二樣嘢，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是我細個嗱，我諗你細個應該多人錫過我。我細個係一個冇咩人錫嘅人嚟嘅。屋企人因為由細到大都要揾食，同埋屋企都係處於一個暴力狀態啊！阿爸阿媽日日鬧交，真係屌你打，但係打出手咧，你翻到屋企日日都見噶。咁啊，處於一個好緊張嘅戰爭狀態裏邊，亦都冇咩人錫。先生首先唔錫你先，成績唔好，屌你學校嗰度又成日唔做功課，仲要諸多藉口，即係講大話，去到 即係掩飾自己唔做功課，翻到屋企又講大話，點解屋企即係公司即係先生俾啲功課唔做，日日唔係小學唔係佛頭堂記過，中學又係咁，所以喺同學先生或者喺親戚嘅眼中，我都係一個唔被錫嘅細路仔。但係我細個嘅時候覺得呢樣好大嘅遺憾，到大個我喺43歲嘅時候先發覺一樣嘢咩？呢個一個幸運，點解？我唔使還債，屌你老味！如果你細個多人錫。有啲親人錫過你，你可能而家都唉，要錫翻佢。而家我阿婆死，我冇去啊，因為我阿婆好憎我嘅。屌你，我阿婆死，我阿媽問我：喂，你諗住點啊？點啊？你諗住我想點先？係咪去到刮起佢條絲之後冚佢兩包或者啜佢一啖啊？如果你唔想我咁做嘅，你唔好叫我去啦。屌你嗱，咁所以到我咁嘅年紀嘅時候，最開心嘅係咩呢？原來我唔需要去到為某啲人負責任，為某啲人嘅情緒或者係個心理狀態。做翻某啲嘢，咁點解我哋講沉船呢？就係、是、到我哋喺咁嘅年紀，因為我冇乜人錫啊，拍拖嘅時候痛苦啊多過唔痛苦，咁、所以你叫我沉船，我都即係見過曬，即係所有最核突嘅手段。你話好啲嘅手段我見唔到啫，即係DBS 其實幾錫我噶嚇，佢有一日即係我哋。即係去開心完，佢仲買披薩我食添，咁啲感受令到我好 touching 嘅。咁喺呢段關係裏邊，我覺得真係我係獲得咗某啲嘅歡愉，亦都係我感受到有人錫我。但係其他嘅感情，我話俾你聽，點解我唔沉船？屌你都未試過，屌你錫佢多過佢錫你，分分鐘個女嗰個撲街仲玩嘢添，同你屌你老咩？喂，不如咁啊我試過有單嘢，邊個唔講啦嚇？去和樂迪士尼出邊嗰個海景度睇睇下，啊！我真係好想食芝士蛋糕。哇嚇！唔係話，屌你阿狗啊！你而家去買俾我，我望一望隻錶，屌你老尾閪！而家4:30，屌你老尾喺和樂迪士尼個海邊嗰度睇緊呢個海景。佢話嗱，我等你半個鐘頭，去邊度買嚿芝士蛋糕你食啊，大佬？屌你老尾，附近方圓幾公里都冇，我識搭直升機啊？定同叮當好撚熟咧？你啲要求可唔可以正常啲咧？到我同你上床嘅時候，哎呀，我真係上口爆！屌，有冇搞撚錯你？乜你咁撚核突噶？嗱，屌你老尾！又話我大家出嚟換嘅，你又話愛情裏邊講乜都得嘅，你講就得，我講唔得。嗱，仲有一單嘢，喂阿狗啊，我個户口今日真係唔夠喎，又冇得攞住出嚟先啦。喂，我攞曬俾你，到你有一日，喂，不如一齊沖涼。屌熱辣辣沖咩？你沖先啦。嗱呢啲咪靚嘢啦，細佬。 但係咧，即係我諗咧，就唔講愛情，講人類一啲基本嘅狀態。譬如話咧，講真啦，你頭先講嗰啲，一聽到你嗰個愛情嘅含金量就肯定係好低啦，唔使講。其次咧就係咁講，即係佢。佢同你起碼一齊本身就好有目的嘅。 我講句冇目的嘅俾你聽啊！如果你有一日結咗婚，好似你而家咁啊，突然間你老婆個阿媽攤咗，佢同你講：喂，阿筍啊，我接我外母翻嚟住。屌你老母，唔係話你抌佢出街好咯啊，細佬。 未必，即係唔知，即係唔知，即係嗱呢啲嘢最好唔好發生。 咪係咯。 因為其實講真，好多時咧，你都係。唉，人生有幾時唔被人考驗咧？ 如果嗰個外母好似波多野結衣咁啊，接佢翻嚟啊，屌你老味一齊住啊，屌你老味，同佢沖涼我最熱衷噶啦，屌！ 但係咧咁講，我講翻嚟睇嗰件事係個因為咧個點解你覺得啊 DB 可唔可以講得名噶 DBS 啊？ 即係點解啊 DBS 嗰個唔正咧？因為其實唔講啲，即係唔再唔講愛情先啦。即係就算啊，我老母以前後生啊，即係大家喺鄰居啊，你將個湯俾我，我俾嚿蛋糕你。其實咧大家講得難聽啲就叫互相交換。 唔係肯付出以前。 講得好聽啲咧，就即係大家有關顧下對方。 啱啊。 咁你個 而家啲愛情有關顧啊。 你個感覺咪大家和諧啲咯。咁你但係咧，我又咁睇喎，淨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坦白講，朋友都得噶啦。 但係朋友得，但係愛情裏邊又好少得啦。 即係你譬如話，好似近排我有個老友又失業， 咁然後佢近排出街食飯咁耐都未試過俾錢。 喂，點解我出街食飯我唔俾錢啊？ 喂，屌你咁又唔同喎，我冇嘢做，你有嘛？ 屌你啦，你冇嘢做，老細啦你！ 我真係冇嘢做啊！ 屌你啦，老細梗係冇嘢做啦！ 喂，咪就係咯，咁但係 喂，老細係唔使做嘛？喂，點解你俾啊？ 真係唔得嘅。喂，但係唔係個重點係咁啊？我覺得你睇下，即係大家朋友啊，大家都會。人和人中間有很多 give and take 的、 啊、 即是你給一些東西我又會給一些東西你、然後就又沒得說計得很足的、 啊、 即是、即反正你計得足我都沒有東西還給你的 不過說回沉船、啊、有些男人整天男人沉船就是什麼呢想著騙了這個是最主要 的那女人又做什麼沉船呢 女人沉船是什麼呢想著有東西換女人的愛情很有趣的近排我上網看了 一篇報道說女人最喜歡聽哪幾句說話她就第一句就是說、啊、你還好像讀書的時候我屌你老母啦我跟那麼多女人一起最喜歡聽什麼呢說話我幫你找卡數啊我突然間碌卡你任碌啊我買架法拉利給你啊不是一比四十六那些啊屌你堅嘢啊你沒錢花啊拿著五六萬去啊屌你老母老人最喜歡聽這些啊你有冇快？你同佢講，你好似讀書嗰陣時讀你老母啊，細佬！你一係俾錢，一係唔俾錢。女人好似騎木馬一樣，你唔入錢佢咪唔撚喐咯，你入錢佢咪喐多啲咯，對你咪熱情啲咯。我話俾大家聽，我拍拖多撚過你食泡飛啦，屌你！即係我見人多過見鬼多撚過你見人啦，真係好撚現實。現實多個階段點解我而家唔信愛情就賴得嘢多咯？即係點解而家唔沉船就係見得鬼多咯？ 咁 DBS 咧 ？DBS 啊，唯一一個唔見鬼嘅人咯，即係。大家真係即係心與心嘅一個嘅交流。 咁你又有例外喎，所以 但 係 點解會例外 㗎？嗱， 點解會例外 ？Off mic 同你講啊！ 我知道啦，你都唔使講。 你唔好笑啊！已經冇曲奇餅食好撚耐啦。我哋已經個曲奇餅指數跌到負數，你可唔可以快啲？ 唔關我事 㗎。我告诉大家在爱情里面现代爱情真的你没嘢换你真的收撚皮。近排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喂阿狗啊、我呢、跟个女仔散了。我当然啦你个撚样。他开头是怎样的呢段嘢个女仔就读、注册护士个男仔读登记护士即是大家有一个层次的已经。登记护士低级啲注册护士高级啲。咁咧，個女仔畢業之後咧，就同個男仔講：，喂，你第日讀唔讀註冊護士啊？佢話：我唔讀噶，諗住開開心心做份工。啊，你咁樣冇前途啊，又呢又老。咁之後同佢輾轉之後，大半年分開手之後咧，而家同個新畢業嘅註冊護士拍拖。我話俾大家聽，你個愛情基於一樣嘢就係你嘅錢，你嘅錢令到你一個女仔肯投注喺你身上邊。但係呢種嘅愛情方向嗱，香港地而家全部都係啊，唔係話。啊係喎，屌你老母啊！狗護士你真係危言聳聽啊！你出嚟偷下女，你試下話俾條女聽冇錢，走撚得快個火箭發射啦！屌你，你好似我哋咁嘅年紀啊！你出嚟溝女，你話俾佢聽，你氹佢喎！屌你老母，你有幾多花款玩啫？噴火啦、吞刀啦、講大話啦、跳火圈啦，呢啲你做啊？我就做唔撚到啦，真係！我而家叫你去氹條女開心，屌你老母，你肯唔肯做啲低能嘢？俾我屌你老母啦！ 喂，嗱就咁講嘅，即係其實所謂溝女咧。 啊、 有钱呢就是基本来的、 啊、 即正如你是一个男人呢、 啊、 这个是基本来的、 啊、 我觉得就真的不是很需要讨论即你这个即正如博嘢需要有条宾州、啊、这个是基本来的 是吧什么叫爱情爱情是来自很多的包容和忍耐嘛、嗯、屌你 屌你讲这些东西现在 你连这些都没有你讲爱情那好了都讲回沉船、 啊、 女人沉船就因为钱男人沉船就是騙閪屌，在我的目光裡面、 嗯、 如果在你的目光裡面你覺得有第二個切面我都很想聽或者很想探討一下 我覺得、我其實我本來我想討論的範圍是比較生物性的即是譬如說、它是跟你內分泌有關的啦、 啊、沒有、 譬如舉例、你的即係你嗰一個人嘅情緒 fluctuate 係因為同你個 chemical reaction 有關嘅、 啊。 我有個咁嘅睇法，即係咩係沉船？你其實因為咧，我用一個用中文字去解釋，就係有一種所謂不能自拔嘅狀態。 啊、 但係咧，佢有一啲似 anxiety attack， 即係似精神病嘅狀態嘅、啊。你係覺得自己潛咗落去，又掹唔翻出嚟，好撚辛苦，不停喺度，左揈右揈，好撚辛苦。咁樣咧。其實呢個是一個狀態嚟嘅，呢、 啊 這個狀態咧，如果嗱，譬如話講錢，錢就好簡單，有錢咪即刻冇事咯， 啱啊， 係咪？即係你可以即刻 即係將嗰件事咧已經係即刻解決咗啊嘛。佢話男人仲簡單，幫嘢上車咪冇嘢咯。你唔會再中意佢噶啦，因為你已經完結咗啦嘛。呢個博嘢同埋錢咧，本身係一個有目標性嘅，你完成咗你就冇噶啦。但係咧，如果我話一個人咧，我描述佢係沉船嘅話咧，佢係在呢個嘢之外嘅。我個睇法係咁。 嗱，你話在之外，我見過有一單沉船係咁嘅。那個男仔好中意個女仔，那個男仔做物理治療師啊，好中意個女仔，那個女仔做性工作者。咁點解佢沉船呢？因為我見過佢老婆，佢老婆好靚，不過做咩呢？你做乜佢都屌柒你，即係你做乜都屌柒你喎，你俾錢佢使佢都屌柒你喎，差唔多。因為原因佢有錢多過你。咁呢種女人，你梗係揾個第二個好撚過揾佢啦，屌你！咁第二個點咧？佢氹得你開心，那個性工作者，佢唔要你錢啊，佢真係當你湊皇帝咁湊。我嗰個朋友咪沉撚咗船，跟撚咗佢上四川咯，屌！之後份工都冇撚買。咁啊，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佢因為人哋湊得佢開心。到我而家你話啊係喎，阿狗你會唔會沉船啊？你有個湊得開心的你話哇好難講，但係人哋點會湊得開心啊？第一，除非佢有錢多過你，佢靚又靚撚過鬼火，佢真係當你皇帝咁湊，當你上帝咁拜。我諗呢個世界上除咗佢三歲智商，都唔會有呢啲嘢噶嘛？屌你閪！ 咁而家你暫時 弱智啊？ 咁你暫時係覺得呢個機會唔屬於你？ 等於負一萬啊！屌你老味，你會唔會覺得旺角有條暴龍周圍走啊？ 我覺得唔係好有興趣討論咧呢件事究竟發唔發生喺你身上，因為。唔發生喺你身上，唔代表 發生 喺人哋身 上 嘛。所以咧，咁如果唔發生呢個世界冇女人同你沉船嘅時候，就唔代表其他男人係冇機會同其他女人沉船嘅。 如果其他人有機會沉船嘅話， 而但係我另外一個結論就係，如果其他人同其他人沉船嘅時候，如果佢單單就係為咗性同埋錢嘅話咧，呢樣嘢實在太容易解決啦。因為只要有性嘅話咧，佢搏完嘢佢就會走。如果咧佢要錢嘅話，啲錢過咗落佢户口，佢又會走，而嗰件事就完結噶啦，就冇所謂一種咧。唉，點樣算啊？唉，仆街啦！ 第三樣嘢係咩咧？你氹佢咯，即係要湊得佢開心。咁呢樣嘢係第三，即係沉船之外，另外一樣即係除咗錢同性之外，仲有一樣嘢係性慾係永遠餵唔飽嘅，錢係永遠貪唔夠嘅。咁你第三樣嘢就係你氹佢永遠氹唔夠嘅，等於啲人嘅沉船一樣。我識有啲麻甩佬，屌你老尾閪，條女屌你老尾。讚你靚仔，我哋個老友咧，你知佢幾靚仔噶啦，人哋讚佢靚仔，佢又信，即係等於你同我講咗，哇，狗你啲身形真係 fit， 你咪玩尖嘅咧，屌你老母， 玩尖， 個肚腩邊撚曬出嚟玩你老母閪嘅玩。 點解我就想問咧，即係咧，好似呢條聲講得太長，不過講埋呢個部分，點解人中意俾人氹咧？係咪即係人中意聽大話咧？嗱，咩係氹咧？只要嗰樣嘢唔係真，我就理解係。係 啊， 即係譬如話咁樣，喂，阿筍哥，你有178cm 高啊？喂， 打橫啊？ 唔係，咁我現實我係178cm 高啊嘛。即係譬如話咁樣，喂，狗護士，你條賓州係得3.5寸長喎。咁呢個係事實，咁佢就唔係氹你啦，係咪？佢只係將嗰件客觀事實講多一次出嚟啫嘛。譬如話有啲 auntie 咁樣會同你講下，喂。呢、這個同我老母講啊，你個仔做攝影師喎，咁呢個係事實啦，又唔係咩，咁又唔係咩吹捧嚟啫，邊一種攝影師先重要啊嘛，係咪先？咁我又覺得，咁你只係提出一個事實咧，就冇所謂氹嘅，佢一定係講啲嘢，一定係大話。 其實等我哋成日講老細英明，個老細一定係。 但係其實唔係咁講咧，我哋其實係需要好多方言咧，我哋嘅人生先可以生活 得 舒暢咧。 係啊， 即係其實我哋需要有人幫你講大話啦。 啱啱呢樣嘢係真的。 咁又 愛情咪提供一個咁嘅空間俾你咯，教會亦都係一樣咯。 咁咪好咯，咁所以咧嗱 ，OK， 我哋總結啦。其實個觀點好簡單，即係一個人會沉船係因為想有人同佢講大話。 你聽我講一樣嘢啊，Kevin 有聽呢、這個，唔知道有冇聽呢個節目？ 你講我老友啊？ 係啊 ，Kevin、okay. 當年咧介紹咗一個女仔我哋識，咁我哋諗住當年咧就係每一集。拍一個女仔的 profile 就擺上我哋個網頁嗰度，去要 sell 我哋廣告公司。咁咧嗰個女仔佢介紹我哋識咧，佢咁耐都未拍過拖，佢21、22歲。咁點解咧？原來咧佢讀哲學嘅，由細到大都係睇哲學書睇好多。咁阿爸阿媽亦都係讀過書，成日灌輸啲哲學思想嘅，所以佢唔信愛情，因為佢一切入去咧就切到好深，將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切割到非常之咁精妙啊！咁所以佢永遠唔會有愛情呢、這個人。咁而家我哋個狀態，我個狀態咪咁咯。即係你切割到好深嘅時候，你根本都唔信別人哋講啲嘢。 唔係，所以人蠢係有好處嘅。即係你講真， 點解要有呢啲嘢？因為開心嘛。 係。 你太清楚嘅時候，咁你咪唔開心咯。 啱啊。 係啊，即係嗱，你講真，即係咧，如果我哋以呢個一個人開唔開心作為一個人生存最後嘅一個目標。 啊 其實你知咁多冇好處喎， 冇好處㗎。 即係你呢個係同呢個，你有冇睇24幾插人兩鑊啊？ 有。 嗰套片裏面你發現咧，當佢哋啲人一清醒嘅時候咧，發現全部咧條街周圍都係蜘蛛網啊，全部都吊住啲死屍喺度啊，乜撚嘢都爛撚曬啊！唉，其實真係冇嘅，正所謂唉。講多句，人一世物一世，屌閪最實際。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睇得好清楚嘅時候，其實你係冇咗一啲嘢。係 啊，其實 你損失咗好多嘢。 咁咪何必呢？咁咪大家咪迷迷糊咁過咗就算。 但 係 迷迷糊糊，有啲人咪會沉翻落段關係度戇鳩咯。即係點解？ 唔係嗱，我覺得就咁嘅。如果咧假設咧，大家都係即係兩邊啊，即係兩邊之間嘅角力咧，大家各取所需嘅話咧，就冇所謂嘅。即係如果另外即係譬如話唉，不過算啦。張子怡話齋，人生冇遺憾， 就唔好玩， 就太無趣啦。 係啦。點解我人生咁好玩？就因為好多遺憾咯。 就咁，好啦。 OK， 拜拜。